24小时，你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经典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放 肆 扩 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晚上的睡意呢，就跟突如其来的贵客一样，一定要马上的小心翼翼的招呼他，不立刻扔下手里的一切事物，全心全意的接待这位大爷是不行的。因为稍微拖了一点点，洗个澡，看点书，吃个宵夜，追个剧，他就立刻翻脸转身去无踪，再怎么呼唤都叫不回来了，然后又只能够睁眼到半夜。所以当你有睡意的时候，一定要好好的抓住它。 宇宙中默默自转的星球，冥冥之中你要现在遇见我，

时间沉默了，你的眼神闪烁了，爱的不够了，心都还惦着，啤酒和夜都醒着，可惜感觉变淡了，一切不对了，要谁先放弃自责，说一句我不爱了，再一次回头，这一刻我认真的看你走远了，爱越深刻就让彼此心越是折磨着，爱过的感动变成旧的伤痕，再下一次要牢牢记得，爱让我们更清楚了有回忆的快乐，可有些温柔不能重蹈覆辙，我也不再等，要为自己活着。 人生本来就没有相欠，别人对你付出是因为别人喜欢，你对别人付出是因为你自己心甘情愿，情出自愿，事过无悔，所以并没有谁欠了谁。其实人和人之间哪里算得清楚，哪有那么多的亏欠呢？ 时钟，你整夜电话拨不通，不敢睡怕噩梦，醒着又怕伤到心痛，雪滴在心中，我哭我能懂，绝不让一步把自己逼疯，你很想知道谁盗走

有人说，在两个人的爱情当中，女人多少是要有一些崇拜感的，如果连一点点的崇拜都没有，女人就算爱上了也不过是感动和将就罢了。而两个人的爱情当中，男人多少是要带一些宠爱欲的，如果连一点宠爱都没有，就算过日子也是自私和自满而已。所以说爱情有时候很简单，无非就是你崇拜我，我宠爱你罢了。 微凉的晚秋，随着落叶擦肩而过，多少年日升月没，转身见过冰冷的雨滴打在温热的我的手，多少泪顺着脸颊不停滑落，而我的梦深藏在心中，哪里有甜蜜的幻想，全是你和我，但你却说太遥远，梦已经不够，需要多些空间，让彼此再去寻找快乐，只想再听你说你愿意爱着我，直到地老天荒，下个世纪末，真的只想再听你说，在你心中我算什么，给我一个答案，算不算太过奢求。 有人总结民谣歌手最喜欢什么季节呢？通过对歌词的分析，春天出现过81次，冬天出现了74次，夏天和秋天各出现70次和47次。由此可见呢，最受欢迎的是春天和冬天。你呢？你又最喜欢哪个季节呢？ 关系了，人和人的关系，人和自然的关系，你和这个城市的关系，你和空气的关系，你出门你就是难。所以呢，在这种状态中，说实在的，我认为说起来很容易，说其实现实生活是最好的修行场，修行的战场，这个话说的没错。在这个战场上打胜的人真的是我目前觉得还没怎么见着，太难了。活着最重要的首先就是两点，我觉得一个是要有爱，一个要有勇气。 知名作家、新周刊杂志副主编蒋方舟， 我觉得我自己其实是比很多人要幸运。我看我周围的朋友，觉得有一些人他们远比我有 更勤奋、更正直、更聪明、更有才华，读的书更多，但他们没有我少年成名的这个幸运，所以他们必须去做一份他们不喜欢做的工作也好，或者是维持一种很就是物质上低限度的生活。我觉得我比他们幸运，我觉得幸运的人一定要负有额外的义务和责任，比如说要坚持下去的义务和责任。对我来说就是不断的去写，不断的进步，不断的上升，我觉得这个是我对我的幸运应该负有的一份义务，那这份义务就成了我现在的动力。 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， 我的心态无敌在无敌于天下，你不要把他们当对手，你把他们当榜样了，你太把他当对手，你心想灭了他的时候就抛出去了，在竞争过程中是用欣赏的眼光看对手，绝对不能错过，错过只能让你是输。 969精英 news， 精英 news， 欢迎收听969精英 news， 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。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认为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冲突仍然较多，财政缺位，货币被迫补位，财政不能定位为金融机构的管理部门，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，应合理界定边界，称建设现代金融体系要以建设现代金融市场体系为纲，重点是破解市场分割和定价机制扭曲。在近期的2018麦麦赋能大会上，麦麦创始人兼 CEO 林凡在开场致辞中表示，许多企业的 CEO 和高管会去麦麦的匿名区看是否有员工关于自己公司的吐槽，称之前麦麦的匿名区被关，遇到了很多企业的 CEO 和高管都问他这个功能怎么被关掉了。林凡说，他对于这些企业家关注这个事情感到非常的惊讶，他们经常去看，因为可以发现企业管理的问题。今年4月，阿里以95亿美元完成了对饿了么的全资收购。饿了么 CEO 王磊在阿里收购饿了么4个月之后首次发声，在近期受访时对业内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，表示通过加入阿里零售生态链，饿了么对于服务上的升级使得其在市场上更具优势，市场份额可能在几周甚至几天发生巨大的变化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969精英 news， 我是龙叶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拨动时光的琴弦，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，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，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，阳光照进了斑驳，自由在阳光中穿梭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 北京 FM 969电台， 经典九六九， 经典九六九，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 空，北京的上空，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很多人单身是因为懒，很多人事业平平是因为懒，很多人人生没有转机是因为懒。我们懒得重新认识一个异性，再问名字，再问年龄，再聊天，再了解对方，再磨合，一想到就好像觉得挺繁琐的。新人永远不如故人，所以我们就这样养成了懒的习惯，是不是应该改一下了呢？ 你的眼光，默默 起他吧，泪湿的眼光，静静的流泪，静静的想，爱怎么对你去讲，把每次失望怎么看成希望。 长到这么大，我说不出我最爱的一部电影是什么，有时候甚至说不出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是什么，说不出来我最爱的一个人是谁，也经常会觉得人生其实没有这么有趣，偶尔也会质疑活着的意义。所有来自于书上和别人口中说的意义都没有说服过我。后来我明白，大概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用余生去找到那一些最爱吧，只管抓住能抓住的就好了，好好爱自己。好了，今晚的城市方木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龙月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